快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办法拒绝上。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应该说我们的节目呢是带着大家呢话养生说健康。十多年了，很多朋友呢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几乎呢是每天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最近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呢给我们的一些反馈文章，那么看了以后呢确实让我们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今天呢我们就选用了60岁的许阿姨的一篇文章介绍给大家。60岁的许阿姨有一个愿望，就是能让老伴儿呢多陪伴自己几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许阿姨的老伴儿大自己15岁。年轻的时候，许阿姨呢因为看上了老伴儿的勤奋好学、踏实肯干，深深地爱上大她15岁的老伴儿。但是因为年龄悬殊太大，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许阿姨呢却不顾一切地和老伴儿结合了。40年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非常的幸福美满，而且有了一儿一女，也都很有成就地侨居到了海外。到了享受温馨祥和晚年生活的时候了，许阿姨的老伴儿却血压忽高忽低，患了一次小中风，还好因为抢救及时保住了生命。但是许阿姨的老伴儿一直是血压不稳，有时候180，有时候又130，而且一直是失眠、头晕，经常头痛。许阿姨呢，整日担心老伴儿再次发生中风，离她而去，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留下，那是多么可怕呀！许阿姨天天不断地坚持给老伴儿按时吃降压药、安眠药、抗眩晕的药和止痛药等等，却不见老伴儿有所好转，而且老伴儿是越来越不爱说话了，记忆力也越来越差了，这可怎么办呢？许阿姨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也开始失眠了。2015年的一天早晨，许阿姨收听到了《养生之道》节目，越听越爱听，越听越觉得讲得有道理，于是就进行了咨询。许阿姨说，真是没想到啊，咨询以后就开始抗动脉硬化，而且每天呢根据节目当中讲的一些小方子、小窍门来进行养生保健。这之后呢，许阿姨惊奇地发现老伴儿血压平稳了，高压140，低压90，而且晚上一觉睡到天亮，也不起夜了，头也不晕不疼了，人呢也变得开朗了。2018年的春节，许阿姨和老伴儿还去了澳大利亚和儿子、儿媳、孙子一起过年，她想起来心里就乐。许阿姨感慨地说，是养生之道又给了我们家第二次幸福的生活。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这个啊，赵老师，我们先说啊，其实人老了以后啊，就是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就是我们老来伴儿特别希望伴的时间长一些哈。而且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愿望哈。在许阿姨的老伴儿呢，已经赵老师您说的快80了啊，现在身体依然是非常的好哈。其实真的，我们也是为许阿姨高兴。那么为什么许阿姨的老伴儿抗动脉硬化以后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许阿姨的老伴儿为什么发生小中风了。他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因为血压波动大，忽高忽低，高的时候撑180上去了，低的时候呢又正常了。其实我们老年朋友啊，患这个小中风，他怕就怕的是血压波动大，因为血压波动越大，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我们脑血管的伤害越大。比如说我们血压稍微高一点，但是呢它比较平稳，就像我们一个水缸里面盛的水多了一点，这个时候呢对这个缸壁的压力大了一些，但是这个时候呢只是一个持续的慢性的压力大，也会对这个血管壁发生一个伤害。但是如果血压忽高忽低，就像我们钱塘江潮水一样哈，那么这个潮水来了又退掉，这个钱塘江潮对这个大坝的这个冲击的力度要比那个水缸里面的稍微满一点的一缸水对那个血管壁的那个压力要损害要大得多。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个例子，有人说为了省电哈，比如说你这个开关灯开了，然后为了省电呢他就给关上了，要一会儿呢上厕所又开了又关了又开了，实际上这个开关特别频繁的话反而是费电，因为你当时你要老开的话，其实它的电压是非常稳的，这个时候呢处于一种稳压的状态，不见得怎么费电，但是你关然后再一启动，这个时候它需要的电压是强的。 对，所以这个启动的过程它是需要一个大的力量，一个大的冲击力的。 对， 就像我们用气也是一样的，您在气打开的那一瞬间，打火的那一瞬间是需要很大的一个气体的量才能把火打着的。 冲击哈。 这一个冲击力。所以说许阿姨的老伴儿最关键问题是抗动脉硬化和稳压。稳压非常重要。您看我们提到的这个雅翔组方里面的这个 G6 凝剂素。这个的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可以排毒、稳压、抗动脉硬化，防止心脑血管并发症、脑血管并发症、小中风的发生，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说许阿姨为什么说老伴儿越来越好了，血压越来越稳定了，这个就是雅翔组方里面的这个有效提取物G6凝激素它起到的一个作用，它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可以起到保护血管内膜、稳压、清淤、排毒、抗动脉硬化这样的作用。而且呢组方就是说它不是说需要很昂贵的这种价格哈。您看许阿姨呢，虽然是她的经济是不菲的啊，经济来源也很好，一双儿女都特别有成就啊，因为我见到他的时候，许阿姨也是穿戴的，非常的那个 讲究 ，真是，就是说，可以想象他和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相当于是才子，娶了一个温文尔雅的这么一个许阿姨啊，确实许阿姨也是非常有内涵的一个人，现在我还每次想起来跟他见面的这种机会啊，聊的这种时候呢，都是感觉到心里是很温馨的。而且许阿姨呢也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人，很这个怎么说呢，情感非常的专注，对老伴儿非常非常的好。他老伴儿之所以今天还这么健康，80岁了身体越来越好，其实许阿姨是 功不可没的。 所以刚才您提到啊，就是说在咨询我们的时候，咱们给他们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就是要抗动脉硬化。 对。 那在抗动脉硬化的时候呢，咱们提供的刚才您说的这个雅翔，实际上就是那个千年的古方。 千年的古方。 啊、千年的古方叫醒脑汤。 醒脑汤。醒脑汤的主要成分呢，六味中药。六味中药呢，药这个不是很多，品种不是很多，但是作用呢非常强。它呢就是由三七、杜仲这两味是主药。然后加了丹参葛根生地黄昆布，加了它的辅药，这六味药材的精妙配方，君臣佐使相辅相成，增一分则多余，减一分则逊色啊。那么看似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古方，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稳压、排瘀、抗动脉硬化这样的作用呢？一个呢，就是这六味药材都是地道药材，这是其一，一定是要是地道药材。如果不是地道药材的话，那么这个呢就起不到像许阿姨老伴儿身上这么好的作用啊，这是其一。其二就是炮制的方法，不是说拿着这六味中药用药罐熬的，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现代制药技术的一个高渗性的萃取，六味中药分别有效成分萃取出来，然后再高渗凝剂，凝剂成 G6 凝剂素，才起到了这么好的散瘀、活血、排毒、稳压、抗动脉硬化这样的作用。通过这个作用呢，就可以不让脑血管壁再发生硬化，不让脑血管再堵，最最关键是小中风不再发作了。所以许阿姨呢，她就后来她心里非常踏实啊，她就觉着，现在的老伴儿就不令她那么担忧了。所以她在2018年的时候还带着老伴儿啊，到儿子那儿去过春节嘛。回来的时候，她还把那个全家福的照片啊发给我看。真的是非常的温馨。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还要加一句啊，往往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在咨询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个健康管理方案，而这个方案并不是单一的。比如说刚才说这个千年古方哈，这个醒脑汤，对于他这种抗动脉硬化等等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肯定是中西医结合，就是说他的老伴原来用的一些西医的手段还在进行啊，咱们只是帮着他来进行调整，然后再加上这个中医的千年古方这样的调养养生，确实取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啊。当然我知道抗动脉硬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啊，比如说从茶叶当中提取的茶色素也可以抗动脉硬化啊，当然这是一个辅助改善了。具体这个办法许阿姨的她的老伴用了吗？ 茶色素没有给他用，为什么呢？我们的健康管理方案是一人一方。许阿姨的老伴儿最最关键是血压波动大，他不是高血脂引起来的这个动脉硬化的粥样斑块，他是因为血压波动大，然后伤害到了他的血管壁，然后形成的这种小中风。那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就是这个血脂高，对吧？同时它还有这个斑块，同时这个也有动脉硬化。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用的就是茶色素，再加抗血管壁的纤维化。但是许阿姨的老伴儿根据她的情况，血脂不高，血脂很正常，但是就是一个血压波动非常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选用的呢就是这个雅翔的千年古方醒脑汤。它里面的这个 G6 凝激素就对许阿姨的老伴儿起到了非常好的稳压的作用，排毒解瘀这样的作用，抗动脉硬化这样的作用。所以呢这个用到许阿姨的老伴身上就非常非常之好。 当然这里边他没有提到呢用了多长时间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他当时用的时间并不长，大概是3个多月左右的时候，他就说，诶，老伴儿的这个精神状态好了。原来呢是晚上是休息不好的，睡不着觉的，这个时候呢他的睡眠就逐步逐步的开始改善了，因为脑供血充足了嘛，他的睡眠就好了，慢慢性格就开朗了，然后逐步逐步的血压就平稳了。而且原来啊，许阿姨没有提到的一点，原来许阿姨的老伴儿晕得很厉害， 眩晕哈， 眩晕很厉害，睡不着觉，白天就晕。后来呢，晕的这个症状没有了。 所以呢，真是一人一方哈。我们要有针对性的给大家呢制定健康管理方案。那如果大家呢也有类似于像许阿姨老伴儿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出现个小中风啊，血压呢控制不好不稳定啊，然后平时有些眩晕啊、失眠啊、头疼啊等等的，也是多方治疗都并不是那么显著，其实也不妨呢在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咱们具体交流一下哈。我们也给您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看看能不能对您的这种疾病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哈。当然了，最近我们在4月11号将举办一个就是雅翔的这个千年古方醒脑汤的一个组方说明啊。在这里边呢，我们将说明这个醒脑汤它是怎么干预控制动脉硬化啊，来这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的防治啊改善作用的啊，在这里我们做进一步的说明。同时呢，我们也将啊运用血管断层扫描这种方式呢，为大家来进行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个检测啊，动脉硬化的一个检测，甚至呢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危险的评估，都是可以给您做到的。但是我们真的是名额有限啊，所以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报名。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所以说呢，抗动脉硬化要从几个方面入手啊。比如说我们血压波动大，由于血管壁的这个损害，造成的这种脑血管意外、小中风，这个呢我们用雅翔组方里面的这个 G6 凝激素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高血脂症，对吧，同时还有这个比如说糖尿病啊，血压也不是这个很正常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加用茶色素。 好，还是要因人而异啊。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之物。醒脑汤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即使在今天也广泛的应用于高血压的调理及防止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黄帝内经》记载，中药三七